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87集，不祥之月。白玉堂有些待不下去了，展昭也很担心。这时赵普和公孙来了，两人刚才在春堂阁看书，就看到这边有些乱。赵普抓住个影卫问了一下，听说四海楼发现人头，就带着公孙过来了。公孙检查了一下尸体，皱着眉头看展昭和白玉堂。 死了至少半个月。 啊，月楼里那几个难道都是假冒的不成？想干嘛呀？ 公孙忽然皱着眉头，捧起一颗人头，赵普嘴角直抽。 那什么，要不要拿双筷子？ 别闹。 不是，我不要直接捧，隔着油纸也怪恶心的。 你看看。 赵普还想说，公孙已经将人头捧起来凑到他眼前。赵普尸体没少见，不过还是觉得挺恶心，就捏着鼻子。 看什么？ 头发上有泥。 赵普眨了眨眼，显然是没抓住重点。 这尸体是先埋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扔在哪里，然后再砍下来藏进骨灰坛子里的。这骨灰坛子十分密封，如果头砍下来就直接放进去，盖子封死，不会长虫子，也不会有这种烂法。总之不是一开始就放在罐子里的，头颅也是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再砍下来的。 什么意思啊？ 可能刚刚放进坛子没多久。 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脑袋里同时闪过一个词，多此一举。 脏器都动变形萎缩了。 动的？ 如果要毁尸灭迹，直接冻成冰渣不是更好？又不是做不到，干嘛特地把人头藏到四海殿的楼顶呢？ 而且大可以将整张脸都烂掉，或者干脆毁容，我们就不容易查到这个人的身份了。现在感觉更像是有人故意要告诉我们线索在月楼一样。 或者是想引我们去月楼。 小四子今天去看戏，不会有事吧？ 去看看就知道了，看看究竟在玩什么把戏。 展昭点头，又看了一眼地上的人头，可能是因为死尸面目狰狞，又或者因为四海殿内太阴森，展昭就觉得四周笼罩着一种让人不安的不祥的感觉。而此时太白居的雅间里，小四子拿着勺子吃着一个四喜丸子，跟小梁子讨论今晚会演的几出戏。同桌吃饭的除了天尊、阴侯、依依、陆灵儿之外，还有来凑热闹的灵业火，以及被包夫人撵出来散心放松一下的包岩。包岩不怎么爱看月楼的戏，纯粹是因为今晚据说有高跷喷火的表演，所以出来凑个热闹，全当看杂技。天尊边吃东西边跟小四子一起看今晚的节目表。阴侯坐在一旁拿着个酒杯，不知道是在发呆还是休息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。 阴侯。 阴侯回神，就见包岩拿着个酒杯给他满酒，他这才发现自己手中的杯子早就空了。包岩给阴侯倒完酒，往外看了一眼，就见此时天空呈现一种玫瑰灰色，而一轮圆月已经出现在远天，不知道是不是落日余晖的作用，那一轮圆月是橘红色的，或者接近棕色。 哎呀，今夜是斜月啊。 斜月 不是太常见，我记得老家有一个说法，说这种斜月是不祥之月。 不祥之月？ 什么不祥？ 天尊凑过来问。众人就听到砰一声，集体一愣，抬头就见阴侯放下杯子的同时，窗户自己关上了。众人都疑惑，阴侯夹了一个鸡腿放到小四子碗里，小四子扬起脸看阴侯，阴侯低头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。 众人都好奇地看着，天尊则眯起了眼。 老鬼跟小四子小声说什么呢？用内力护着，听不到啊。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听完扬起脸对着阴侯点头，一拍胸脯，那意思包在他身上。阴侯突然伸出一根小手指，天尊扑一声笑着捶桌指着阴侯。 多大了你？ 不过阴侯看小四子的样子颇认真，小四子点点头，将筷子放下，也伸出一根小拇指，认认真真跟阴侯拉钩。在赶去月楼之前，白玉堂很突然地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想单独见一下冰雾。展昭没多问，其他人也没说什么。欧阳少征带着白玉堂走到地牢，单独关押冰雾的那间牢房的门外。等欧阳离开，隔着牢门，白玉堂看向靠坐在牢房墙壁前的冰雾。冰雾上的还挺重的，不过他功夫好，内力高，展昭也没往他致命的地方打，于是都是些硬伤，会疼不会死。冰武全身筋骨都有些错位，公孙给他治疗之后，用绷带跟粽子一样把他裹了起来，要恢复还需要不少时间。冰武抬眼看到了走到门口的白衣人，先是微微的愣了愣，随后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楚了来者是谁，就冷冷地笑了一声。白玉堂在牢房前站定，看了冰雾一会儿。 你怎么会极寒内力？ 冰雾也看了白玉堂一会儿，没说话，而是笑了起来，笑得还挺开怀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他想知道的答案也许冰雾知道。冰雾叹了口气，扬起脸望着地牢开裂没变的天花板。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 说完这句，冰武又开始笑。 其实在我看来，天尊还是挺不错的。 白玉堂脸上没什么表情，静静地站着。冰武一脸促狭地看白玉堂，摇头。 有一种人天生就是能招来腥风血雨的，就算他功夫再好再厉害，最终也会失去一切。知道为什么吗？ 白玉堂没说话，冰武冷笑一声。 哼，因为报应。打一场仗，总有一方好的一方坏的，坏的就是导致生灵涂炭，好的就是救万民于水火。不对吧，其实双方都要为那些死掉的人负责，都会下地狱，每一个手上沾了血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 白玉堂依旧没说话，就是看着冰武。 所有人都死了，都遭到报应了，就天尊和阴侯这两个留存了下来，你不觉得不合理吗？那些腥风血雨不都是他们招来的吗？他们也早就该死的，就这么挺着活了那么多年，还不是因为妖王两句戏言。 白玉堂依然是面无表情，也不知道是在听还是在走神。冰武双眼睁得挺大看着白玉堂， 孤独百年。银妖王才是这个世上最大的骗子，他们哪里孤独了？所有人都遭报应了，就他们没有，凭什么？ 白玉堂听到这里，微微皱着的双眉忽然舒展开，随后又看了冰雾一眼，转身往外走了。 喂！ 冰雾叫住了白玉堂，白玉堂停下脚步。 不接着问，能给你答案的只有我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冰雾有些不解。白玉堂回头看他， 我想知道的你刚才已经说了。 我说什么了？ 冰雾脸上显然满是困惑。白玉堂继续往外走，在出门前忽然又停了下来。 冰珠王是你什么人？爷爷？ 冰雾没说话，白玉堂淡淡开口。 你说大家都死了，只有我师父和殷侯留了下来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为什么他们两个留下来了，你爷爷却没留下来？ 我又没见过他，也没感情，他留不留下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冰武嗤笑了一声，看着白玉堂。 哼，我还以为你是目光长远的人，怎么尽想些没用的事？练极寒内力的关键不就是冷酷无情吗？ 难怪你只练了个半吊子，原来是方法不对。 什么？我的内力可不输给你。 你跟展昭打成什么样，跟我也就打成什么样，我下手会比展昭更重。 哼，你这种性格根本不可能超越天尊。 妖王并不是骗我师父和殷侯都活了100年，他是相信这100年里总会让他们找到活下去的理由。事实证明他成功了。 白玉堂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冰雾的话，而是自顾自说。冰雾显然是愣了愣，随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白玉堂。 这些话放在展昭嘴里比放在我嘴里说要更合适。妖王不是骗子，相反的，让你做这一切的人才是骗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